你好，我是李浩壮。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JVM 机器的原理以及调优的基本思路。和 Web 应用程序一样， Tomcat 作为一个 Java 程序也是跑在 JVM 中的，因此如果我们需要对 Tomcat 进行调优，需要先了解 JVM 调优的原理。而对于 JVM 调优来说，主要是 JVM 垃圾收集的优化，一般来说是因为有问题才需要优化。所以对于 JVM 机器来说，如果你观察到 Tomcat 进程的 CPU 使用率比较高，并且在机器日志中发现机器的次数比较频繁，机器的停顿时间比较长，这说明你需要对机器进行调优了。在对机器调优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知道机器的原理，更重要的是要熟练使用各种监控和分析工具，具备机器调优的实战能力。 CMS 和 G1 是时下使用率比较高的两款垃圾收集器，从 Java 9开始采用 G1 作为默认的垃圾收集器，而 G1 的目标也是局部取代 CMS。所以今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这两款垃圾收集器 CMS 和 G1 的区别，接着通过一个例子来帮你提高 GC 调优的实战能力。 CMS 收集器将 Java 堆分成年轻代和年老代，这主要是因为有研究表明超过 90% 的对象在第一次 GC 时就会被回溯掉，但是少数对象往往会存活较长的时间。 CMS 还将年轻代分为幸存者空间和伊甸园空间，新的对象始终在伊甸园空间上创建，一旦一个对象在一次垃圾收集后还幸存，就会被移动到幸存者空间。当一个对象在多次垃圾收集之后还存活时，它会被移动到年老代。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年老代和年轻代采用不同的收集算法，以达到较高的收集效率。比如在年轻代采用复制整理算法，在年老代采用标记整理算法。因此 CMS 将 Java 堆分成文稿中图片所示的区域。与 CMS 相比， G1 收集器有两大特点。第一， G1 可以并发完成大部分的机器的工作，这期间不会 stop the world。 第二， G1 使用非连续空间，这使得 G1 能够有效地处理非常大的堆。此外， G1 还可以同时收集年老代和年轻代。 G1 并没有将 Java 堆分成三个空间，而是将堆分成非常小的区域，这些区域是固定大小的，每一个区域都分配给一个空间。 G1 收集器的 Java 堆如文稿中图片所示，图上的 U 表示未分配区域。 G1 将堆拆分成很小的区域，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做局部区域的垃圾回收，而不需要每次都回收整个区域，比如年轻代和年老代，这样回收的停顿时间会比较短。具体的收集过程是，首先将所有存活的对象从收集的区域复制到未分配的区域，比如收集的区域是伊甸园空间，把伊甸园空间中的存活对象复制到未分配区域，这个未分配区域就成了 survival 空间。理想情况下，如果一个区域全是垃圾，则可以直接将该区域声明为未分配。之后为了优化收集的时间， G1 总是优先收集垃圾比较多的区域，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后续分配和释放堆空间所需的工作量。这也是 G1 收集器的名字的由来，即 Garbage First。 GC 是有代价的，因此我们调的根本原则就是每一次 GC 都要回收尽可能多的对象，也就是减少无用功。因此我们在做具体调优的时候，针对 CMS 和 G1 两种垃圾收集器分别有一些相应的策略。对于 CMS 收集器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合理的设置年轻代和年老代的大小。如果年轻代太小的话，会导致频繁的 minor GC，很有可能存活期比较短的对象也不能被回收，机器的效率就不高。而年老代太小的话，容纳不下年轻代过来的新对象，会频繁地触发单线程的 for GC， 导致较长时间的 GC 停顿，影响 Web 信用的响应时间。对于 G1 收集器来说，我们不推荐直接设置年轻代的大小，这一点跟 CMS 收集器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 G1 收集器会根据算法动态地决定年轻代和年老代的大小，因此对于 G1 收集器来说，我们需要关注的是 Java 堆的总大小。此外， G1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参数，用来限制最大的 GC 停顿时间，目的是尽量不影响请求处理的响应时间。 G1 将根据先前收集的信息以及检测到的垃圾的项，估计它可以立即收集的最大区域数量，从而尽量保障 GC 的时间不会超过这个限制。因此 G1 相对于来说更加智能，使用起来也更加简单。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实战一下Java 堆设置的过小导致频繁的 GC。 我们将通过 GC 的日志分析工具来观察 GC 活动并定位问题。首先我们创建一个 Spring Boot 程序作为我们的调优对象， 代码请返回文稿查看。这种代码就是创建了一个对象池，当对象池中的对象达到20万时清空一次，用来模拟年脑袋中的对象，之后用文稿中的命令来启动测试程序。我们给程序设置的队的大小是32兆，目的是能够让我们看到 for GC。 除此之外，我们还打开了 Webs GC 日志。请注意的是，这里我使用的版本是 Java 12，默认的垃圾收集器是 G1。 下一步，使用 JMeT 压缩工具向程序发送测试请求，访问的路径是 greeting。 使用 GC Viewer 工具打开 GC 日志，我们可以看到文稿中所示的图片。我来解释一下这张图，图中上部的蓝线表示已经使用堆的大小，我们看到它周期性的上下震荡，这是因为我们的对象池要扩展到20万才会清空。图底部的绿线表示年轻代的 GC 活动，从图上看，当堆的使用率上去了，会触发频繁的 GC 活动。图中的竖线表示 for GC， 从图上看到，伴随着 for GC 蓝线会下降，这说明 for GC 收集了年脑袋中的对象。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 Java 堆的大小不够。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首先， GC 的活动比较频繁，年老的 GC 和年轻的 GC 都比较密集，这说明内存空间不够，也就是说 Java 堆的大小不够。其次， Java 堆中的对象在 GC 之后能够被回收，说明不是内存泄露。我们通过 GC View 还发现累积的 GC 暂停时间有 55.57 秒，因此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调大 Java 堆的大小。生成新的 GC 日志分析图，你可以访问文稿查看，你可以看到这一次并没有发生 for GC， 并且年轻代 GC 也没有那么频繁了，并且累积的 GC 暂停时间只有 3.05 秒。今天我们首先回顾了 CEMS 和 G1 两种垃圾收集器的背后的设计思路以及它们的区别，接着分析了 GC 调用的总体原则。对于 CMS 来说，我们要合理的设置年轻代和年老代的大小。你可能会问，怎么确定它们的大小呢？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可以先采用 JVM 默认的值，然后通过压测分析 GC 日志。如果我们看到年轻代的内存使用率处在高位，导致了频繁的 minor GC， 而频繁的 GC 的效率又不高，说明对象没有那么快能被回收，说明年轻代使用可以适当调大一点。如果我们看到年老代的内存使用率处在高位，导致频繁的 for GC， 这样又分为两种情况。如果每次 for GC 后年老代的内存使用率能够没有下来，如果每次 for GC 之后年老代的内存占用率没有下来，可以怀疑是内存泄露。如果 for GC 之后年老代的内存占用率下来了，说明不是内存泄露，我们要考虑调大年老代。而对于 G1 收集器来说，我们可以适当调大 Java 的堆，因为 G1 收集器采用了局部区的收集策略，单次垃圾收集的时间可控，因此它可以管理较大的 Java 堆。今天的课后思考题是，如果我们把年轻代和年老代都设置的很大，会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钱。